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新的一周又开始了，今天是8月30号星期一，那么本周的中小学也陆续迎来了开学季啊，9月1号就要开学上学了，所以这周的早高峰的这个时间还有包括交通状况呢，那早上上班的朋友要留意一下了。那受到这个要去送孩子的这些家长朋友的影响，可能我们路面交通压力在早晚高峰的时候会出现比较大的一个改变。那首先呢，还是带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吧。今天开始，未来3天，北京大部分地区呢都会以多云的天气为主，仅山区会有分散性阵雨。白天最高气温呢不超过30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也在20度上下，早晚温差呢近10度，所以如果您早出晚归，是需要添加衣物，以防着凉感冒。具体情况是，今天下午多云渐晴，山区有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2-3级，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0%。虽然已经立秋一段时间了，但是今天午后呢仍然会有点小热，那早晚是比较凉爽的，所以大家如果早晚出门的时候要添衣，以防着凉。在今天我们科创在线的板块为大家盘点的科创资讯呢，主要包括北京“十四五”时期高精尖产业发展规划发布，中国网民规模超10亿，360手机卫士上半年安全报告出炉，伤口感染时会发光的敷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处理伤口。那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另外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听听的广播聊天室当中啊，和大家一起来互动，就针对一会儿科创在线部分关于上半年手机安全报告当中啊提到的涉及网络诈骗的事情，也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一会儿我会分享一些数据，所以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是身边的网络诈骗，尤其是依托手机啊互联网这样的一种方式，您有没有接到过类似的一些诈骗的电话呀、短信呐、链接啊等等，那您是怎么样发现哦对方可能是诈骗啊团伙，或者是发现其中的风险？那身边的朋友是不是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你有什么样的招啊？都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科创中国聊天室当中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那您在听听 FM 首页找到聊天室，找到科创中国，进入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也期待大家的留言。好，首先呢，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科创在线，带大家来关注一下北京市“十四五”时期高精尖产业发展规划日前正式发布。未来5年，北京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打造面向未来的高精尖产业新体系，培育形成4至5个万亿级的产业集群，高精尖的产业占比呢要超30%，将集成电路、智能网联汽车、区块链、创新药等打造成为北京制造、北京服务的新名片。近些年来，北京呢是主动适应全球新一轮的科技产业变革，深度对接国家战略，充分发挥我们北京的科技人才密集优势，持续探索构建高精尖的产业体系。2017年年底，北京发布实施10大高精尖产业指导意见。那么，针对 5G、智能网联汽车、工业互联网、机器人、超高清视频等，出台了具体的行动计划和方案，加快前沿的新领域布局。那“十三五”时期，高精尖产业呢，已经成为首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自主创新能力也是显著提升。在特种机器人、创新药、自动驾驶、人工智能等领域呢，是处于国内甚至是全球领先地位。 也涌现出了一大批的行业标杆企业。当然，其中有一些企业哈也做客过我们的访谈环节，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些高精尖产业啊，具体都有哪些科创亮点。那么，十四五时期，北京还将打造高精尖产业 2.0 升级版，做大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医药健康这两个国际引领支柱产业，要做强集成电路、智能网联汽车、智能制造与装备、绿色能源与节能环保四个特色优势的北京制造产业，做优区块链与先进计算、科技服务、智慧城市、信息内容消费四个创新链接的北京服务产业。另外还要加快布局生物技术与生命科学、双碳技术等一批未来产业。这样的一个目标非常明确的十四五高精尖产业发展规划的发布，也为相关产业发展指明了具体的方向。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报告啊，我们来看一看中国网民规模。日前，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在北京发布了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这个报告就显示，截止到2021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 10.1 亿，较2020年12月增长了2175万。互联网普及率达 71.6%， 10亿多用户接入了互联网，也成为全球最为庞大、生机勃勃的数字社会。超过10亿的网民规模，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内生动力，互联网基础资源也是加速建设。互联网及科技企业不断向小城市及乡村下沉，也推动消费流通、生活服务、文娱内容、医疗教育等领域的数字应用基础服务更加的丰富。政务服务水平也不断提升，全国一体化的政务服务平台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推出的返岗就业、在线招聘、网上办税等高频办事服务700多项，加大政务信息化建设统筹力度，不断地增进人民福祉。所以从这样的一个数字和规模也可以看出，我们中国的互联网发展依然是生机勃勃。现在网民的规模已经超过十亿啊，大部分朋友呢都是在网络上进行着自己的工作、社交、生活，当然网络安全也非常的重要。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报告，就涉及到安全问题。日前，360手机安全卫士对外发布2021年上半年度中国手机安全状况报告，分别呢从热门诈骗手法、最新攻防手段、各维度数据等方面做了深入分析。根据报告，从举报用户的性别差异来看，今年上半年360手机先赔接到的诈骗举报，男性受害者占 63.7%， 而女性受害者呢占 36.3%， 男性比例明显高于女性。而从人均损失来看啊，就相反，男性受害者的人均损失是低于女性的，其中男性呢是15466元，女性呢是31538元。而从年龄群体分布来看，90后手机诈骗受害者占据总体的 38.4%， 其次呢是00后占比为 30%， 所以也看出不是年轻啊，这个就不会受到网络诈骗的侵袭。那虽然90后是当前网络诈骗的主要目标人群，但从损失金额来看，70后的人均损失是最高的。另外，报告也指出，70后缺乏防范意识，更容易点击诈骗短信中的钓鱼网址，填写个人信息及银行卡信息，最后导致资金被盗刷的情况。另外，报告还指出，今年上半年综合各地区手机诈骗的举报情况，山东、广东、四川、河南、河北五个省份的受害者最多，举报数量呢约占到全国举报总数的 33.9%。而北京、广州、武汉、成都、昆明五个城市的手机诈骗举报数量约占到全国用户的举报总量的 7.5%。 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上半年的手机安全报告，尤其是诈骗手法以及数据这方面的这个资讯哈，我们也和大家在今天科创中国的聊天室当中进行互动，让大家一起跟我们分享一下身边的网络诈骗，您是不是曾 曾经接到过这样的网络诈骗信息，您是不是非常有智慧的啊，火眼金睛的识别了这是一种诈骗手段，还是说也曾经有过上当受骗的经历，或者是身边朋友的经历，大家呢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分享一下，也互相支支招啊，看有没有一个最广谱啊最标准性的一个方法，怎么样去杜绝自己不会受到网络诈骗的侵害哈。而且我们从这个数据当中也看到，不管是性别比例还是说这个年龄比例哈，各年龄段都有遭受过网络诈骗情况，上当受骗的情况，所以我们也跟大家一起聊聊这个话题。看一看我们聊天室当中开心宝贝张超啊，他说接到过网络诈骗啊，是说的您父亲吗？可能是不是曾经这个老年人是这个诈骗对象啊，这个比较高发的一个人群，但是现在好多互联网上面的诈骗可能是以年轻人为目标群居多了。那么多肉也快乐，我们的听友说多动动脑子想想啊，别老想着占便宜，可能就不会吃亏了。咱们中国也有句老话说，哎呀，这个要怎么样去发现这样的一些风险哈，虽然说吃亏是福啊，我们可以平时吃点亏，然后让自己积点这个福，但是哈，这种网络上诈骗的大亏咱可千万不能吃。好的，如果您有什么样的想法和好的办法，或者是曾经有过什么样的诈骗被诈骗的经历啊，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您可以在听听 FM 的首页找到聊天室科创中国，进来以后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交流了。那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带大家来浏览一下科创资讯。刚才呢说了两个报告，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一个跟手机产业链有关的数据。日前63家 A 股手机产业链上市公司呢发布了2021年的半年报。那么数据显示，上半年呢有43家 A 股手机产业链公司业绩向好，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也是同比增长，占比近70%，包括立讯精密、歌尔股份、蓝思科技还有传音控股等等。那么今年的第一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市场的复苏势头加速，出货量呢达到3.46亿部，同比也是增长25.5%。全球智能手机的反弹势头在今年的第二季度得以延续，智能手机出货3.13亿部，同比也是增长13.2%。那么 5G 手机呢，对被动元器件单机用量提升，预计电感和电容较 4G 时代用量分别增长50%和30%。 5G 手机的换机潮带动整个产业链迎来业绩改善，其中重点推荐光学、传输及外关键三个细分方向。那么从外关键来看，5G 手机对天线和通信的要求提高，外关键从金属一体化机身演变为金属中框和玻璃后盖，能够提供金属和玻璃一体化解决方案的厂商份额呢是有望继续提升的。这说的是手机，尤其是 5G 手机啊，它的这种光学传输和外关键啊，需要不断的进行科技创新。那么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个在伤口感染时用的一种新材料，医生通常呢是需要揭开绷带来查看这伤口是不是感染，但是这一过程呢会延迟伤口的愈合。那澳大利亚的科学家呢就在研发一种敷料，可能有办法解决这一矛盾，也就是如果您的伤口被感染，这敷料就会发光。那到底是什么原理呢？据介绍，这种材料呢将氢氧化镁的纳米片嵌入到了标准棉质绷带的纳米纤维上。那么氢氧化镁可以通过杀死有害细菌和减少炎症来帮助愈合，如果仍然有感染，伤口部位呢就从略带酸性转化为有些碱性，那么这种 pH 值的变化呢就会让氢氧化镁在暴露于紫外线时发出明亮的荧光。所以医生只需要用紫外线照射病人的绷带就可以检查是不是感染，而不必取下绷带。同样，如果一个伤口已经知道被感染，那么它不再引起氢氧化镁的荧光，紫外线就可以表明，哎呦，这个感染呢已经清除了。研究人员说，这种制造工艺很容易扩大规模用于商业生产，而且成本呢可能是其他含有更昂贵的银纳米粒子的抗菌敷料的1/20啊，所以成本也并不是很高。那实验测试的表明，氢氧化镁绷带呢在7天内仍然有效，所以这种呢新的敷料也可以帮助解决反复撕开容易造成二次感染或者是延迟伤口愈合这么一个情况。这新材料在医学方面的应用也可以减少患者和医生的一些苦恼。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科创在线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来自新华网、科技日报、环球网、经济日报等平台。主持人张燕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科创中国稍后科创面对面的访谈内容。当然您可以继续在聊天室当中和我们说说身边的网络诈骗啊，我们也在聊天室当中会和大家用文字的方式进行交流。那稍事休息，我们继续进入到今天科创中国稍后的访谈环节。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在科创在线之后，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科创面对面访谈环节。那今天和我们电话连线的嘉宾呢，是天津凌视科技有限公司的 CEO 陈洪强。那么这家公司呢，是一家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生物技术的企业，也是医疗细胞检测、生物制药和环境水质检测等领域的解决方案提供商。那么今天要和这家企业的 CEO 陈洪强陈总一起聊一聊企业科技创新的亮点以及做创业创新背后的故事。那么欢迎陈洪强陈总接受我们的电话采访。陈总您好。 哎，你好，大家好，我是天津凌视的 CEO 陈洪强。 企业的名字叫做天津凌视科技有限公司，凌呢就是凌云的凌哈，然后视是电视的视。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这家企业是什么时候成立的，为什么起了这样的一个名字？ 我们公司呢是2018年成立的，发展到现在来说，当时我们为什么叫这个凌视的这个名字呢，是因为主要和我们的一个主营的业务和我们的创新技术是有关的。因为我们主要实现的就是高速的细胞成像的检测，那这方面就是说相当于在视觉方面，我们针对微观的这种检测来说具有了很多创新的点和创新的技术。那么凌呢体现了我们公司一个长远的一个志向和发展，就凌云之志嘛，所以我们是把这个做了一个结合，就是起名是天津凌视科技。而且因为我们的主体是住在天津，包括我们的总的轮投资也是在天津完成的，所以的话是实现了整个的公司的前期的这个运作和准备的工作。叫天津凌视 是2018年成立的，然后这样的一个名字背后既有宏视的科技创新领域这个方向性的内容，就是刚才后面的这个字是，那么同时前面的这个字凌呢也是对于企业的一个愿景，能有一个很好的未来和成果，所以起了这样一个名字。企业针对的方向是以科技创新来引领现代生物技术，现代生物技术我们知道其实很多的这种生物医药领域都是基于人体细胞在做很多的这种科学研究，而且现代医学的发展呢也是和细胞息息相关的。随着我们对于细胞的了解程度越来越深，那么很多疾病呢也是医生对它的认识也是更加的深刻了。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是需要依靠很多的，不管是医疗设备呀，还是仪器呀，还是我们的检查方法呀等等，其实都是需要不断的推陈出新的。所以企业就是把这样的一个方向确立成为创业创新方向。您当时为什么把公司的业务和创新方向定位在了医疗细胞检测和生物制药领域呢？ 是因为这样，因为我们公司的从团队的成员来说，包括是来自于清华的一些科研成果进行的转化。那么本身我们就是当时做了一个清华的跨学科融合，我们本身的技术人员都来自于清华电子系。那当时清华电子系和清华生医系做了很多项目的合作，然后我们就发现了一个相应的一个问题，就是在现有的医疗领域包括细胞检测的方向上存在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痛点，就是说现有的医疗检测技术没有一个非常快速而且全面的一个检测而且形成成像的一个检测技术。那这方面因为我们电子系的最大优势是用光电子的方式，光电子最大的一个优势点就是一个是快，一个是可以形成清晰的图像。那么我们就想到有没有一种办法实现一种又快然后又图像比较清晰的这样针对微观层面针对细胞微生物层面上形成的这样一个创新的点。所以由此衍生出我们就是尝试用光电子成像的方式结合生物技术 去在医疗领域去做一些突破。结果在这个研发的过程中，我们逐渐发现的确可以形成相应的突破的点和实现一些创新的技术。然后由此我们实现了现有的现在的一些技术成果，打造了这种高速高分辨率的这种在医疗领域对细胞成像检测的一种方式。 刚开始是基于这个团队本身大家的优势，有了这样的想法，想看一看是不是能够行得通。这个想法呢，是基于目前我们对医疗领域当中的一些痛点和难点，发现了问题，希望能够帮助解决这些痛点和难点，所以才有了创新想法。那么在试验的过程当中发现，哎，可行，于是呢，就一步步的积累了一定的技术成果。那么到底有什么样的技术成果，我们稍后会和陈总呢再逐一的来说一说。那接下来我也想请问一下，就是我们当时发现的这个市场的痛点和难点，比如说目前细胞检测仪器在临床上使用的情况大概是个什么样，这个市场大概又是什么样，存在什么样的具体问题，你也帮我们详细说一说。 现在整个市面上啊，存在大概是几种类型的设备。就是传统的话，就是基于那种染色的方式，就荧光标记那种荧光染色的这种细胞检测仪，这种设备它形成的这种结果呢，其实它是看不到细胞成像的，就它是看不到真正的细胞图像和相应的细胞信息，它只能获取到经过染色标记之后细胞的各个信号的一些点位的一些状态分布。这种方式就会形成相应的这种问题，就在于它看不到具体的成像。比如说一旦出现问题，医生还只能把原有的样本再放到显微镜下进行这种传统的镜检的方式，就它不是一个自动化的一个过程，其实看不到真正的细胞图像的状态。那这样的话，通过各种点位信号去判断的话，这里头针对具体的一种新的病症或者说现有的一些医疗痛点来说还是存在问题。这样的话，由此衍生出我们团队想实现我们是否可以通过我们的方式看到细胞的成像，因为这种图像的判断实际上是对医生判断来说是最直观的。那种标记的信号只能通过一种现有的一些标准的方式去进行判断，但是这里头对医生的直观判定是有局限性的。所以的话，我们认为当形成真正的细胞图像信号和细胞的这种指标信息结合起来之后，这样去直观的判定一些病变细胞才会更加的全面啊，这是现有的一些设备的问题。当然也有基于图像的一种细胞成像检测设备，但是这种设备目前来说只有国外的一些大的公司在做一些前沿性的探索。例如美国和德国的一些大的医疗公司，他们有这种形成基于图像的细胞检测设备。国内除了我们公司之外，应该是还没有别的团队在做这个细胞成像的事情。那国外的这个设备，他们的弊端是在于他们用的技术原理和我们是不一样的，他们用的不是光电子成像的原理，他们用的是传统的 CVV 成像的原理。这种成像原理基于它的技术原理，它是有瓶颈限制的，这样的话就导致了他们最终的整个硬件设备只能实现每秒几百个到1000个细胞这样的通量，这样的话就很难满足现在很多医疗场景下对这种快速大通量细胞筛查和检测的这种需求。所以的话，这就是国外设备的弊端。那么我们公司提供的整个设备是实现了远远高于国外设备，是他们1000倍的这样一个高通量的细胞成像的检测。针对细胞仪的市场来说，目前的一些问题就是存在于这样。要从应用的场景来说，现有传统的这种不管是荧光染色还是国外的这种基于图像的细胞检测，他们能应用场景是非常少的，因为他们的速度不够快，包括看到的信号点的局限性很大，所以他们现在只能一般应用最多场景就是一些血常规的检测。但是在更多其他的增量的医疗痛点场景下，例如宫颈癌检测，例如胸腹水的病理检测等等，现有这些设备是应用不了的。而我们的公司这种高速的细胞成像的设备是可以在很多这些拓展性的医疗痛点场景上进行应用。 您看刚才陈总说了两方面，一方面是国内目前的这种细胞检测仪器市场大概是什么样，我们可能更多的还是用一些比较传统的方法，就是荧光染色的方法来看看这个细胞到底是什么样，它其实是一种标记或者说是一种模拟的这种场景，并不是真实化的这种场景，所以这是国内的情况。那么国际上呢也有针对这种细胞的检测图像成像的，但是成像原理呢和团队所做的这个原理是不一样的，而且从普通的每一个消费者或者每一个老百姓的角度来讲，生活当中都有过这样的场景，就是我们去医院看病，可能针对一些不舒服的地方或者是体检报告当中发现的一些问题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那这个时候可能会提取一些病理细胞，那我们了解到的过程就是到这里，就是提取细胞的过程。那么后面医生是如何针对使用目前的一些仪器来做病理的这种检查和最后的分析报告，这样的一个环节其实并不是每一个老百姓都能够看到或者是了解的，基于的一种信任就是医生的专业角度和这家医院的医疗设备是不是先进，能不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真实可靠的一个病理报告，这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所以其实医生也很关心这个问题，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些先进的技术水平，能够帮助医生更好的去了解细胞成像，细胞到底是什么样子哈，它目前的状态是什么，帮助医生来做一个分析和判断。 对的，是的。 哎，刚才呢其实陈总给我们做了这方面的介绍，那我也特别好奇，企业是2018年成立的，前期我们大概用了多长的时间实现了目前我们说到的这种高速高通量流式细胞检测技术的这种成果？ 我们前期实际上在公司成立前，我们的研发团队实际上是历时5年的时间来去完善整个的成果的研发和验证的工作，最终形成相应的成果在医疗领域的应用，然后认为整个高速这种高分辨率的细胞图像这种可以在医疗领域去解决相应的痛点，包括我们形成了相应的技术成果和进行后续的技术的研发和迭代，这是前期的准备工作的时间是长达这么久。那在2018年公司成立之后到现在的整个阶段，我们已经逐渐的针对具体的临床场景上已经进行了很多技术上明确化的一些改造和改善的地方点。那么我们从整个的硬件创新开始到整个 AI 算法的分析，包括我们打造的病变细胞数据库实现了在我们现有的针对临床场景上的应用，包括实现的整个准确度的筛查已经也获得了医疗业内一些医生和医院的认可。 所以前期的这种技术的科研和积累大概用了5年的时间，那么成立公司之后我们还是需要不断的跟市场进行对接，这个过程其实很多工作是一直在进行的。那么很多人可能好奇说，我们到底是如何利用光电子成像、人工智能，包括微流体和图像处理等技术进行刚才提到的高速智能细胞的分析，那这个背后的我们主要的产品哈，目前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呈现，那么在14-15时期企业还有什么其他的科研攻关目标和规划？在之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邀请天津凌视科技有限公司 CEO 陈洪强分享他们的科创故事和科创理念。那今天上半段的科创中国内容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在一小段片花过后半点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科创中国科创面对面下半段更加精彩的访谈内容，一会儿见。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来，您坐那靠窗那儿，给您让吗？ 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传承百年红色基因，助力慈善为民办实事。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科技塑造价值，创新创造未来，欢迎收听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呀，跟这个智能汽车赛道的相关话题有关。2021上半年，国内智能汽车赛道吸金近1000亿元，涉及了超过50起融资事件。那么覆盖的领域呢，就包括整车、芯片、雷达以及自动驾驶和智能座舱的解决方案等等各个方面的领域。那么中国科技企业小米呢，也表示会设立一个单独部门来负责开发自动驾驶技术。我们说，从这些数字也好，然后这些新闻也好，我们可以关注到哈，这个智能汽车领域呢是非常的火。另外，就另一家中国科技企业百度呢，也宣布哈，要在上海国际汽车城开园，未来呢将成为无人驾驶运营指挥中心、研发中心等等。那么包括咱们北京也是啊，也在做这种无人驾驶车的这种测试。那么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关注的话题就与这方面的内容有关。介绍一下做客今天节目的嘉宾，上海蛮酷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朱明，欢迎朱总，您好。 你好。大家好，我是蛮酷科技的朱明。 给我们介绍一下吧，企业的这个名字以及创立的时间，然后具体我们做什么事儿，先请我们的朱总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公司呢是一个非常初创的一个科创企业了。那我们专注于是做这个自动驾驶解决方案的。2019年4月份成立啊，目前研发中心在上海，然后我们在江苏有一个这个全智能化的雷达产线。那我们第一款产品呢，就是用于单车智能的这个 77G 的毫米波雷达传感器。因为这个单车智能，我们追求的目标是到 L4 的阶段，这个车也像人一样可以自己去行驶吧。所以它一样也要需要像人一样有自己的感知系统啊，比如说眼睛和耳朵。那你可以这么简单的理解，我们的毫米波雷达传感器呢，就是这辆车的耳朵。 给车安上它的五官哈，让它能够具备辨别周围环境， 对对对， 然后并且做出相应的这个判断的能力。2019年刚刚成立，我们也看到，就在今年5月呢，蛮酷科技是宣布完成了近1亿元的人民币 Pre-A 轮融资。就像我们节目一开始介绍到的，其实这个领域呢这些年是比较的热，所以后面的访谈内容呢要请朱总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您是如何看待这个产业的。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一些数字，比如说今年的上半年，整个国内智能汽车赛道呢，吸金是1000亿元哈，也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数字，涉及超过了50起融资事件，其中就包括整车、芯片以及雷达等等。国内智能汽车赛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火起来了？那是今年呈现了一个爆发态势吗？是不是迎来了飞速发展期？ 确实啊，我们这个中国的自动驾驶这个赛道，智能汽车这个赛道，大概是从2015年左右前后。到达了一个风口。那目前从实际的发展情况来说呢，应该是在整车智能汽车整车制造这一块的话，应该进入到一个快速发展的加速期。当然了，也会我像我们这样的类似的配件以及上游的半导体产业，那也进入了一个相对来说进入一个加速期。对，但是这种情况呢，其实也并不是偶然发生的。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相对宏观的一个经济环境情况啊。因为我们现在包括全球包括中国，其实我们都处于一个所谓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期。第四次工业革命呢，它其实有三个非常典型的这个关键字吧。第一个呢是人工智能，第二个是大数据，第三个是智能制造啊。包括像美国、中国等在内的一些大国都在积极的发展这些领域的技术啊，争取我们会早一点实现这样的技术的领先，然后获得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话语权，极大的发展自己的经济和生产力。那其中呢，智能汽车应该算是在人工智能领域最最最确实落地的这样的一个产业了啊。所以说，为什么要发展智能汽车呢？其实它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技术领域和赛道。 那为什么智能首先在汽车这个传统产业当中开花结果？ 这个呢我们其实也是有迹可循的啊。其实国家比我们看得更早，国务院呢在2015年他就发布了一个中国制造2025的一个宏观的发展纲要，在里面呢就非常明确了汽车强国战略。哎，但是这个汽车强国战略不是说哎我们要继续发展这个燃油车，然后继续把这个产量提高，因为在那个当下其实中国的汽车制造总量已经是全球第一了，对吧？但是啊你的技术并不是全球第一。那我们在这个发展纲要里面，我们就把非常明确的把汽车强国的战略的两条非常核心的实施路径把它给明确出来了。一就是车联网，第二个呢是单车智能。也就是说我们要发展汽车强国战略，不是要发动传统的燃油车产业，而是要发展车联网技术，要发展单车智能技术。那我们满库科技呢现在就是做的，刚才提到了做的产品就是基于这个单车智能这个领域的感知层啊，它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雷达，毫米波雷达传感器。 2015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国制造2025，其实这个制造就是智慧的智哈，智能的智。 对对对，没错没错。 嗯，所以这是一个宏观的背景。那么您也提到了，其实在15年前后，中国的汽车不管是市场保有量还是它的这种发展，其实都接近到了一个天花板的一个程度，所以我们需要转型升级。那么这其中呢就是要把它更加智能化。国家的在发展战略当中也提到车网联，还有包括单车智能等等，所以我们当时是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契机，所以开始关注这个领域。那么您觉得我们中国做这个事情的优势在哪里呢？ 首先呢就是第一个，我们中国肯定有自己的体制优势了，对吧？我们中国人最擅长的在这个我们共产党的领导下可以集中社会所有的力量啊，叫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个其实是我们一个体制非常非常大的优势。其次呢就是我们中国已经成为了制造业的一个全球的一个中心了，对吧？那我们未来也希望我们把智能制造这块也作为一个全球的中心，这是我们的一个发展目标。像智能汽车这块产业链呢，目前来说以蔚来啊、小米啊等等等等为代表的一些造车新势力啊已经纷纷加入，已经崛起了。那从全球的我们所谓的排名前市值排名前十位的智能汽车的制造厂来看，基本上一半都在中国啊，所以在智能汽新的智能汽车制造这个领域这一块，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这个优势啊，已经在最近一两年已经逐步的体现出来了。那我们相信啊，这个智能汽车它的下游，哎，中国有一些优势了。那我们这种优势呢，也逐步的会从中游和上游来发展出来。那我刚才也提到了，我们其实做汽配是属于这个智能汽车制造的中游嘛， 嗯， 我们也想在这个方面发力，帮助国家把这块的这个产业发展上去，逐步的那也获得这样的一个全球的领先地位。 哎呀，您刚才提到了一个汽配，其实以往我们传统上一提到汽配，大家可能更多想到的就是比如说这个车胎呀，然后这个刹车片啊，或者是这种车膜啊，就是这些传统意义上的这个汽配。但是现在我们要把思路把它转变了，现在的汽配更多的是这种智能化、人工智能以及这种科技感在里面的。我在这儿也特别想追问一下朱总哈，就是有这么一个观点，我们在市场上也看到有这样一个趋势，一个是您刚才提到的像造车新势力，不管是一些互联网企业哈，小米也好，或者说是像蔚来也好，我们这些国产的新势力，还有包括像美国的特斯拉等等，其实他们是一些以互联网思维在做智能汽车。现在也有很多传统车，比如奔驰、奥迪、沃尔沃等等，也开始做自己的新能源车也好，或者是智能车也好。那您觉得这两种思路本质上会有什么样的差别？我不知道从您的这个角度来看，您是怎么来理解的？ 其实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啊，就是未来的方向，其实不管是传统的这个汽车制造厂，还是说是造车新势力，其实他们未来的方向，大家应该说都是一致的，对吧？就是智能汽车、新能源汽车，然后让这个车自己的可以开，像凯文·凯利说的嘛，未来的 car 是什么？未来的汽车就是一个移动的智能的 PC 啊，这是这个大家都可以看到。只不过呢，大家的这个实施路径不一样，对吧？那传统汽车厂因为它有它的这个历史的原因吧，所以它可能更多的采用一种是改良的方式，逐步的去实现啊，这个也是比较稳妥的一种方式。 嗯， 那造车新势力呢，因为他们往往是从一些互联网企业出来的啊，这样的一些团队，那他们没有历史包袱，对吧？ 他们可以更多的按照自己的一些新的思路和想法，然后相对来说比用比较激进的去实现这样的方案。那我觉得都可以啊，因为目前没有一个非常准确的答案到底谁行谁不行，但是从未来的趋势来看，我想大家都是目标都是共同的， 嗯， 就是把这个车作为一个非常智能的终端。有一个观点啊，就是未来这个取代手机的成为最最数据量最最交互庞大的一个终端，诶，可能就是车。 嗯 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这么多这个玩家都要去加入到这个赛道的主要原因。就像我们中国可能10年前、20年前大家都加入到智能手机制造这个赛道里面来竞争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一样的啊，大家都看到了这个未来智能汽车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数据的交互的入口。对，这个就是一个逻辑吧。对， 嗯，已经打破了我们对于汽车它作为一个交通工具这样的局限性的认知，它可以实现更多的智能的这种互联，以及更多的我们想象不到的一些功能。而且朱总的观点就是， 对对对， 不管是传统车企还是这些造车新势力，大家的目标是趋同的，而且每个人的优势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传统的车企，他们可能这种品牌积累在用户心中的这个形象，那多年已经有了一个沉淀了，那么他们在既有的这个基础上做转型升级，可能也会让大家更直观的能够看到他们。那么造车新势力呢，它就是一张白纸，它有更多的想象空间。总之大家是展示自己的优势，然后希望助推这个产业一起更红火的往前走。那么我们也回到上海门户科技有限公司您做的这家企业，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嗅到了其中的商机，并且开始布局和关注这个赛道？成立公司是在2019年，但是我相信前期肯定还有很长的观察以及考察和铺垫的过程吧。 可以这么讲啊，就是虽然我们的公司是2019年才成立的一家非常新的一个科创企业吧，但是呢，实际上我们团队的这些小伙伴也好，或者说是合伙人也好，其实在这个行业已经深耕了很多年了啊。那有的这有包括我们的 CTO， 他其实在我们所谓的自动驾驶或者辅助驾驶这个领域已经工作了这个10年的时间了啊，负责了10年时间的项目开发了。应该说我们的团队是非常有经验的，而且有中国多个本土的 L2 的这个平台的研发和量产经验，这个应该说是在中国的相关的团队里面是非常少的啊。但我们2019年从外企出来啊，我们出来创业了，那这个确实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大趋势吧。对吧，我们出来从外企出来，放弃原来的那个舒适区，对吧，外企的舒适区，哎，薪资待遇也不错，然后环境也不错，然后这个工作氛围也不错，哎，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出来呢？主要的还是响应这样的一个大趋势，响应国家科技创新科技强国这样的号召，希望呢用我们原来10来年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和技术的积累，帮助国家在这块自动驾驶也好，智能汽车也好啊，这块的行业的发展，事业发展，我们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对吧？就是我们刚才的观点也非常明确，就是中国啊要成为一个汽车制造的强国，智能汽车制造的强国，除了呢需要像这吉利啊、比亚迪啊、蔚来这样的一个制造厂，就整车制造厂，更需要啊像有博士、德国博士这样的一些汽配啊，特别是在智能领域有比较深刻的技术的这样的汽配制造厂出来。在这块呢，我们觉得中国国外的差距还是蛮大的啊，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帮助国家来迅速的弥补这块的短板。 这是目前门户给自己的一个定位和目标。团队的优势是基于我们整个的核心团队是来自世界比较顶级的自动驾驶企业，而且在这个领域当中其实已经有了很多年的经验积累，包括一些项目经验，还有包括量产经验等等，于是才有2019年成立了这家公司。那么成立公司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已经有了一定的经验基础之上的一些产品或者是一些设想，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和情况？ 那其实我们的团队呢在这个领域啊，老的同志可能深耕了有10年啊，年轻的这个小伙伴也做了有3、4年啊，所以经验都是比较丰富的。那原来呢我们在自动驾驶领域呢做过有视觉、有毫米波雷达啊、有预控制器、也有平台算法。那自己出来创业呢，我们想第一步还是要务实一点，对吧，不可能像原来在外企里面都做。我们通过非常深思熟虑的这样的一个考虑吧，我们最终选择了把毫米波雷达作为我们自己的第一步啊，也就是说我们从外企出来的时候，其实 自己肯定是没有产品的，但是我们有这个大致的思路和方向啊。最终我们选择了做自己的这个毫米波雷达传感器，帮助国家在这块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国产化的突破。 为什么选择了这样一个很细的一个领域，毫米波雷达？ OK， 第一个呢，是因为我们刚刚谈到自动驾驶啊，包括单车智能，它其实是分不同的技术阶层的啊。那包括有感知层，然后有决策层，有执行层。那感知层就是最最最基础的，就像一个人一样，对吧？你看不见、听不见、摸不着，那你怎么来进行下一步行动和思考呢？所以我们感知层是最基础的东西。那同时呢，感知层它也是有两个最核心的传感器，一个是摄像头，就视觉，还有一个是毫米波雷达啊。那你可以理解就是听觉啊，但是它并不是这么简单。我们可以理解就是毫米波雷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传感器。在视觉领域呢，其实我们的国家有些同行啊已经做得不错了啊，已经获得了一些量产的这样的一些订单了。但是呢，毫米波雷达这个领域由于它的技术门槛啊比较高啊，现在目前来说大规模量产还是被国外的品牌所垄断的。国内呢也有一些同行在做，但是跟国外的这个先进的水平相比的话，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差距的。所以我们想，是不是我们可以经过我们的这个努力啊，通过我们的新的研发，帮助国家在这个领域呢能够实现比较大的一个量产化的突破。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毫米波雷达它是传感器嘛，它是在如果在行驶车辆在行驶过程中，它是不断的收集国家的这个道路信息的。道路信息的其实是比较敏感的。如果说这块我们一直在用国外品牌的产品的话，其实是涉及到国家道路信息安全的问题，所以这个领域啊一定也是要实现国产化的。所以我们第一个任务就是在毫米波雷达领域想实现快速的国产化，打造一个有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帮助我们国家来实现大规模的量产，也帮到我们国家的自动驾驶行业。 刚才提到的这种毫米波雷达，它作为自动驾驶汽车最基础的感官层，也就是我们形象点说，就是给这个智能汽车安上一个耳朵。那如果把这个名词再拆解一下，雷达大家非常熟悉了，我们知道雷达在很多的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它并不是一个新词儿。毫米我们也可以理解哈，毫米波它应该是一个更精准的一个单位。那我们把它两个放在一起，毫米波雷达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为什么您说到它这个技术门槛其实相对是比较高，里面有很多的难点？ 其实毫米波雷达技术呢，它出现的是非常早的，最开始是运用于军事领域的，对吧？大家知道啊，二战的时候大家发现了雷达啊，然后雷达也有各种各样的型号，有长波雷达，有短波雷达，有专门的反隐形雷达啊。那毫米波雷达呢，它有它的这个独特的优势啊。那比如说啊，它是一个唯一的一个可以全天候工作的，不受气候影响的这样的一个传感器，对吧？这是它的优势。那目前其实中国在军事领域雷达的这个技术还是非常非常先进的啊。那但是呢，我们的应用场景不一样了，对吧？你这个雷达是用于自动驾驶，是用于到小汽车上，这里呢就涉及到很多的问题了啊。首先第一个功能安全的问题，因为小汽车它是涉及到驾驶人员成员的这个安全的，所以你要在各种工况下啊，比如说零上这个40度，零下100度啊，都要能够正常工作。然后呢，各种电磁干扰下，你都要正常工作，不停的这个颠簸的情况，你也能正常工作。这个就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了。第二个呢，你装车体积不能太大，对吧？你像军事雷达，大家可能看到过一些，它的体积都是非常大的啊，但是你装到汽车上的雷达，体积不能太大，大的装不上去的，这个就对你的我们所谓的电子设计、产品设计的人力要求非常高了。其次呢，它是直接跟我们所谓的辅助驾驶或者自动驾驶的应用相结合的，它有你的应用场景不一样了嘛。原来只要发现目标就好了，现在还不行，你不仅要发现目标，你还要精确的去描绘出这个目标的属径啊、距离啊、角度啊、角速度啊、行驶轨迹啊，这个就非常难了，对吧？这个需要你有大量的研发的时间。我想国际上可能研发车规级的毫米波雷达可能花了这个10来年的时间啊，花了这样的可能几百亿美金的这样的投入，才逐步的走向量产。那我们相信我们国刚才也提到，其实我们国内研发这块的话，真正的起点可能是2015年啊，就时间也比较短，然后相对来说在这块的积累也比较少啊，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过程和预算的投入吧。 也就是说，从2015年到现在，我们做国产化毫米波雷达的这种科技攻关，也就是短短6年的时间，所以正是一个初起的阶段。而且刚才朱总也帮我们描述了说，毫米波雷达其实它以前的这种军用场景大家比较熟悉，那么在军用转民用，尤其是在智能汽车上面去使用它，我们需要考量到就是它未来的对于环境的这种适应能力。比如说像今年雨水比较多，不管是北京地区还是我们江浙以及像河南，今年都有这种下大雨的情况，那这个情况下是不是我们的这些传感器还能依旧出色的完成它本身的工作，这是需要我们去考量的。另外您说到也要把它做到小型化和轻量化，这也是需要突破的技术难点，以及它要非常好的描绘和像神经大脑传输说啊，现在周围的情况是怎么样，这还涉及到一个跟其他零部件进行配合协作等等，不是说仅仅生产出这个局部的一个耳朵就可以了，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去挑战的一些技术和突破的一些技术难点。那么针对这些难点，蛮酷做了什么样的事情，有着怎样的研发创新优势，有什么样的产品现在已经出来了，也请朱总跟我们分享一下。 那首先呢，我刚才也提到了我们团队的这个背景嘛，对吧，我们其实并不是2019年从零开始的，我们是有非常深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和经验的积累的啊，因为我们的这个所基本上所有的这个团队的成员都是深耕于自动驾驶和深耕于汽车电子这个领域的啊，干的就出来干的就是老本行， 是 可以这么说啊，所以这个是我们比较大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们并不是我们的基础不是零，可能我们的出来创业的基础就是90分了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特别是针对于车规级的产品啊，这些从0到10的这样的一个突破是非常难的啊，但我们已经度过了这样的一个可能从0到10的这个突破期了啊，这是我们比较大的一个优势。而且呢我们有真真实实的量产经验啊，就是量产其实它是非常复杂的，你做一个实验室级的产品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啊，因为实验室它的环境比较干净，对吧，然后它的要求比较低。哎，但这个东西是要真正作为几十万颗、几百万颗大规模一致性量产啊，而且又涉及到工人安全啊，这个就非常难了。 不是标准化生产就可以了吗？我们把标准制定，把这个规则制定好，就可以实现批量化生产吗？ 你可以理解硬件部分是可以了啊，但是呢，由于你的客户是整车厂，对吧？每一个整车厂它其实对这个产品要求、功能要求是不太一样的。这里又涉及到一级的二次开发， 个性化服务 啊，对对对，涉及到二次开发。那这个时候呢，你的这个二次开发的力要非常强。如果你没有做过的话，哪怕你这个硬件生产出来，那你其实也是卖不掉的啊，因为你没办法去满足不同的整车厂用户的二次开发的需求啊。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的优势。第一个，我们深耕于这个行业，非常熟悉汽车电子和自动驾驶上下游的这个情况，我们都非常了解。所以呢，我们比较快的利用上游出现的这样的一个新的技术啊，去不断的去迭代我们的产品，让我们的产品更加具有这个竞争力啊。比如说正好谈一下我们的产品，比如说我们研发的第一代这个所谓的77G赫兹的毫米波雷达啊，这是目前现在主流的一个产品。那我们并不是非常简单粗暴的去把老外的产品 copy 一下啊，这不是我们想要做的事情，而是啊，我们用了最上游出现的这个高集成芯片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方案啊，我们以此为基础研发了我们自己完全独立知识产权的单芯单 PC 版的雷达方案啊，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创新，对吧？所以你为什么有能力来做这个事儿呢？是因为我对上下游非常熟悉，对设计生产非常熟悉，所以我有能力快速的把它能够做出一个量产化的产品。 它和市场上同类产品相比，它最大的竞争力在哪？您说了更高性价比的单芯单 PCB 版的雷达方案，我们怎么来理解？ 我可以举个例子啊，就是目前呢，我们如果说把外资品牌的雷达拆开啊，它其实有硬件部分啊，你把这个硬件部分拆开，你用肉眼可以非常明显的会发现有两块这个 PCB 版啊 ，PCB 版，那一块呢上面是有天线的，有天线的，肉眼可以看见上面有天线的，所以我们可以而且上面也有一块芯片，我们可以把它解读为叫射频版啊，天线射频版，它主要是解决的射频的收和发的问题，以及数字化转换的问题啊。那另外一块呢，上面是没有天线的，当然上面也有一块芯片啊。 它主要是解决的一些算法的一些处理啊，我们可以简单理解它叫算法版啊。目前主流的方案都是这样的，哎，就是双芯双版的方案。 嗯， 那由于我们采用了这样的一个技术突破和技术的这样的一个演进吧，我们生产的是单芯单版的方案啊，高度集成单芯单版方案。那这有什么好处呢？它的好处就是，你如果有技术能力能实现这个方案，并且让你的雷达性能不下降啊，这个非常重要啊。你不能说，哎，我采用了这样的一个方案，结果雷达的性能下降了，这是不可以的，对吧？ 嗯， 雷达性能不下降的基础上，哎，它的优势就非常显现了。因为我少采用了一块芯片，少加工了一块 PCB 板，那这样呢，我的用料成本就至少减少了 40%， 对吧？ 嗯， 如果我们简单你至少可以减少 40% 到 50%，同时呢，它的加工的效率会更高了。原来一个雷达有两块这个 PC 板柱构成，现在只有一块了。你可以看到它的生产效率、生产时间缩短了，生产效率提高，这些都是有利于它往高性价比的方向去走的。那我们现在的雷达，我们的目标就是比主流的外资品牌的雷达要便宜10%到20%去销售，那你就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竞争优势了。我们不能说我们只是解决了国产化的问题，但是成本很高，然后比老外的雷达还要贵，那这个其实是不利于行业发展的。我们要做的就是性能不下降，但是成本下降。 对，很多产业是需要降本增效的。其实我们从一开始研发的时候就考虑到它的这个未来的使用成本，给企业减减负。 没错没错，对。 上海蛮酷科技的联合创始人朱明给我们详细说了说这家企业在从事智能汽车制造方面他们所做的这个事情和科创项目。感谢朱总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话题。 好，谢谢您。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稍后更加精彩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记录风起云涌的旷世伟业，传递雄浑壮阔的时代之音。京津冀之声，聚力新生，壮伟启程，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 介饼是一家热心的人，他们家三世同堂是老北京人，北京人爱帮忙，爱帮那外乡人，只要您张嘴就拿您当亲人。老爷子爱喝口那二锅头，没事也爱唱口那京戏儿。四合院里葡萄架，聊个学说话，二哥哎，您吃了吗？老北京自豪，为新北京骄傲，新北京骄傲，爱我们的北京，我们的北京，心中好似绿树长青，我们北京是个大家庭，欢欢乐乐在一起真开心，爱我们的北京，我们的北京，心中好似绿树长青，我们北京是个大家庭，欢欢乐乐在一起真开心。 孩子学过游泳，一直游得很好，我一会儿没注意怎么就…… 当时我就在我儿子旁边，他看起来只像是在玩水， 明明水那么浅，孩子怎么可能溺水？ 儿童溺水常常发生在看似安全的地方，安静而迅速，难以察觉，没有惊慌呼救和奋力拍水，孩子们无声的挣扎被淹没在妈妈分心处理的一通电话里，或是爸爸埋头沉迷的手机视频中，危险时刻存在，事故往往就在疏忽的一瞬间，